好，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开车的警惕性， 对， 安全第一啊。 好，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咱们今天聊一聊书店的那些回忆。 对，你要说修身养性，多逛逛书店，多看看书是好办法。 对，因为一会儿新闻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啊，这个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项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专项资金用来扶持这个实体书店。所以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实体书店的那个记忆或者是感觉或者是在那里发生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我 从小到大都有吧。 对，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啊，有 就是特别期望能够在书店里碰到一个姑娘，就那种你知道吧，就是就想哎呀，如果在书店里碰上一个意中人， 你这还真说着了。外国有一个相亲组织啊，他就专门组织大家在书店呀或者超市这样的地方活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逛同类型东西的人，他不就趣味相投了吗？直接共同语言不就有了吗？ 明白。 比如说都爱看莎士比亚。 后来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找不着了，可能我看的那个书的类型，女孩都不会看。 计算机啊。专业性书店。 我说的是图书馆里能借的书，那个收音机前里小错了的啊，都自罚3杯啊。 你这个书店里边，当然 武侠小说 啊。那你，但是你确实你的缘分跟读书也离不开。 对，每个人啊，其实跟这个书店啊，或者是这个书都有这个不解之缘，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您跟书店的那些故事或者是回忆，好不好？ 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 说说您跟书店的一些往事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哎呀，这有第一件事不太好了，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坠毁。 还有2018至2019年采暖季自采暖补贴申报表底数工作正式开始。 另外，维修人工费用上涨，都市人真是犯愁啊。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就是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89人的国内航班29号从首都雅加达起飞之后坠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当天就表示说，印尼搜救人员抵达坠机现场，开展全力搜救，但是没有发现幸存者。 有关负责人就说呢，飞机已经沉入海底，搜救人员在失事海域发现了救生衣、飞机的残骸碎片、乘客个人的物品和肢体残骸。 失事客机属于波音737 MAX 机型啊，今年8月刚刚投入运营。那狮子航空公司是印尼的私人航空公司，以直飞廉价航班为主，也是印尼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2013年4月13号，失航一架客机在巴厘岛降落时冲入海中，造成数十人受伤。 那今天早上我也是来之前看了新闻哈，一个消息是说呢，飞机上目前没有发现有这个中国人，另外呢是黑匣子还没有找到啊，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真的太心痛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从即日起，2018年至2019年采暖季自采暖补贴申报表底数工作正式开始了。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中的采暖补贴报数功能，或者是线下报数网点进行申报。对于分户采暖壁挂炉，就是这个燃气壁挂炉用户呢，每年都会申报2次燃气表底数。 第一次是在供暖季开始前，第二次是在供暖季结束后。那从即日起到11月14号，第一次申报表底数工作正式开始。如果用户没有申报第一次表底数，采暖季结束将无法在北京燃气 APP 中申报第二次表底数。对于不能使用 APP 的用户呢，可以持燃气用户卡到北京燃气36家指定网点申报表底数，具体信息可以在市燃气集团官方网站上进行查询。其实这个申报了以后，主要是用来这个燃气补贴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 上心 时间啊，上心。 这跟上公交车一样，你先刷第一次，再刷下车的时候刷那一次。 哎， 再来说说上周末呢，清华大学开展了为期2天的无偿献血专场活动，一共有1078人次参与。共计献血量1196单位，这次无偿献血活动参与人数和献血总量都打破了北京市无偿献血外采单场的记录。这一次无偿献血专场以第一次为主题，鼓励新生参与无偿献血，承担社会责任。从10月17号开始报名，在报名网站开放的短短5天内，报名人数就超过了1000人。截止到10月23号，献血志愿者已经报名接近1300人次。本次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呢，开展了全血捐献、成分血捐献和中华骨髓库入库等项目。2天时间，一共有1078人次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达到1196单位。截至目前，清华本年度已有2332人次师生员工参与无偿献血啊，向您致敬。 嗯，哎，你说他们这些人的血是不是都是高智商的血？ 我倒是担心咱们俩的智商，咱们俩思考这问题是不是有点跟不上？ 好吧，好的，像这个清华学子们、啊， 对对 对, 对, 对， 的确 老师， 这也是一次这个很好的教育、啊。 你看人家主题第一次，奉献出去。 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好的，接下来看看大家跟这个图书有关、跟这个书店有关的一些回忆或者是故事啊。 对对对， 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因为他说我要说的这个事儿挺心酸的啊。我就是做图书的，现在全国95%以上的书店靠卖书是都是不能盈利的啊、希望政府能够多多支持，让更多的书店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啊、的确是、因为现在就是有好多书店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都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卖一些附属品，比如说咖啡啊， 对对 对, 对， 文创产品啊， 对对对对， 等等的。 但是让它丰富起来倒是也没有什么不好， 啊。 不过说起来，北京的书店真的是比原来实体书店比原来一度就现在多多了。 哦， 现在光三里屯就有4个书店，实体书店。 对，我觉得最早在三里屯开了很多书店啊，这挺有意思， 让它好像稳当起来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感觉是喧哗那个 对对对 这个地方啊， 浮华一点， 浮华的一个地方啊， 对对， 多了一点书卷气。 还有 SKP 也开书店了。 哦，哎，你去过三里屯那个书店吗？ 都去过。 哦，那个三里屯那书店怎么样？ 三联书店对吧？三联书店旁边呢是朝阳图书馆，旁边的不是书店，是图书馆。然后呢，在通营中心还有个延吉右书店。但是现在那配置万书店可能在做调整了。还有一家其实是卖车的，就是卖那个我就别说牌子了，就是这个就国产研制的这个跑车店的，啊，是不是店的忘了？他那里边也有个书店 哦， 一些设计的，而且也有咖啡馆。我觉得书店和咖啡馆或者茶馆的相结合也是舒服的， 对，挺好的。 哎， 那我就想知道三里屯那边书店，你去的时候里边人多不多呀？ 就是跟汽车结合那家，可能知道的人少，不多。其他的都找不着座。 哦，是吗？ 啊， 哦，那还感觉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只要你比如说设计的得当， 对对对对，经营其实应该合理啊。 经营合理，设计得当，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就光看书不买书啊？ 我看买的还行， 买的还 行、 啊， 还行。嗯、 哦， 现在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一般轻省点的书可能现场就买了， 哎， 太沉的呢，就网上再说。 哎、关键还有一个是价格。就是比如说，因为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实体书店不打折，但是你网上就差个十几块钱。 所以你知道那个咖啡馆起什么作用吗？我让你看，你看，你不能都看完吗？你看一半，你不看难受啊。你要从网上买得等吧。你想马上看，你就把这本买走吧。 我还是等一等吧，省钱。 你个抠门。 哎，好的，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你和书店的那些故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昨天呢是世界脑卒中日啊。这个目前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呢病例330万人，本市乃至全国正在积极打造卒中一小时急救圈，北京脑卒中急救地图已经覆盖68家医院。 卒中俗称中风啊，也称脑血管病，是我国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和复发率相当高的疾病之一。卒中存活者当中80%左右留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庸军教授介绍说，近些年全国都在积极开展卒中一小时急救圈建设，那急救系统基于卒中急救 APP 互联网呼救系统，通过院前急救、卒中中心这个中心间的双向转诊、接诊以及远程会诊等各级卒中中心密切合作，可以帮助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急救，到达具有收治卒中病人的医院，接受规范化的血管再通治疗啊。 世卫计委表示呢，引发脑卒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年龄、性别、遗传等是不可干预的因素。人们需要重点控制的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脏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颈动脉狭窄、吸烟和酗酒等这些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已经患脑卒中的人群呢，要坚持规范化的治疗，如果控制血压和血脂、抗血小板治疗啊、房颤抗凝治疗等等，并且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该戒烟戒烟啊，该限酒的限酒啊，可以有效的预防卒中的复发，改善脑卒中患者的预后啊。 哎， 我觉得人用词很讲究，戒烟限酒， 限酒， 对吧？ 哎，其实，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急救是基于卒中急救 APP， 那我在想啊，这个比如说，因为一般发生了这个脑卒中的人，他自己肯定是不可能再有意识去用这个 APP 了，那是谁来用这个 APP 呢？也就是说，身边的人 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手上要下载一个这样的 APP，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可以 紧急的这个呼救， 就呼救， 对对对， 或者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比如说拨打了这个急救电话是多少来着？幺幺。哎，我怎么突然脑子120？拨打了120之后，会有他们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来使用 APP 进行转诊啊、远程治疗啊等等。 就是所以就说患病者可能真是拨打120，他有时候说也没法说了，所以可能还是这一键应该能摁上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比如他应该会有这种一键呼救的功能。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或者是非常有必要啊，下载一个叫 促重家里有老人啊这样的 促重急救 APP 啊，促重急救 APP。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触，就是最近啊这段时间或者是这两年来啊，有一个工作价格涨了不少，那就是维修人工费用啊，维修人工费用，像水管堵了、电器坏了、锁开了呀、锁坏了呀，这些生活当中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却难倒了很多动手能力很强的、很弱的都市人，啊，请个维修师傅上门服务，费用可不低。在不少大城市，10块钱的材料费，上百块钱的人工费的现象并不少见。那面对于节节攀升的维修人工费用，许多动手能力差的都市人都很苦恼啊。 嗯。由因为没带钥匙在上海工作的小鱼请来开锁师傅，师傅真是三下五除二，用锤子敲了两下，把锁砸坏了，不到10秒，收费100块钱。既没有用到复杂的技术，也没换零部件，收费这么高，他就提出了异议。师傅说呢，上门开锁起步就是这个价。 哦，对，还有你看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有遇到，我有遇到过是那种就马桶堵了，就是你请人来啊，叫人过来，就80嘛。人过来咔一秒钟就开了啊，你那个心理啊，就是 对，但是当然你这个可能跟开锁师傅那情况还不一样，对吧？业务纯熟不代表人家不麻烦，你知道吧？ 对， 人家干得好。当然开锁师傅这应该先聊好，您是帮我这捅开呢，还是把这砸了？砸了我自己也能来，是吧？你这 也不少说，你要是砸不好，你可能这门也就坏了。对吧？ 对， 那没 有个条件，所以就为什么你昨天，比如本来咱们要说这个动手修东西，你还记得咱俩上次聊，有一个听众就说家里空调不动了，折腾好长时间，后来请来师傅检查，说没电了，电池， 对对对， 把那电池换上，然后后来说收150块钱，然后家里人就不干。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大家我觉得平时啊，如果生活当中有点闲的话哈，也可以稍微学点手工。 应该是，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维修工人的这个费用啊，会人工费用会上涨呢？实际上，维修师傅他也是付出了劳动，他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那么生活成本高，中介抽成也多，成熟的工人还少，社会发展又快，这都是背后重要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啊。有人师傅来了，咔一秒钟给你把马桶通了，哎， 不是你们家这个情况出现过几次啊？知道了， 这个 甭往下说了，明白了， 就是反正总之没那么简单。 大帅，你注意锻炼身体。 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 哎，这个周末卧在沙发里啊，可以旁边好书，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大家一起说一说跟书店的那些相关的记忆啊。 崔振南这挺逗，小时候每次去书店都是去看答案的。 哎， 书店里有什么答案？ 哎，不，你看啊，我可能像你这种学霸的是不会理解我们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他。是这样，以前老师啊会布置一些作业 啊， 然后呢，很多作业其实是有一些课外书，它上面是有答案的。 哦，辅导书上面， 辅导书上面是有答案的、哦、啊。然后呢，每次就哎把这些答案看一下。 大家还是去看吧，你看这看答案的考上研究生、这不看答案的不行。 哎呀，好， 哦， 要学会学习， 学会学习、 哎、 要有方法啊、对，你这方法可以推广。 其实那他这个方法就跟现在的上网百度一样、对吧，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真没有、就真的只能是去书店翻。 对，但是大家答案都一样、那就是正确答案了、 来来来，再来看一下 啊，徐秀岭说了啊，大概是1978年左右，世界各种世界名著在各大书店后售卖，我来到王府井书店排队2个小时买了心仪的几本世界名著，那种感觉特别幸福。 你看 就是你说， 我说那个时候会为买书排队几个小时、现在在为买奶茶和面包排几个小时。 哦，对对对，有一些奶茶店我一直搞不明白， 我也不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 无论是刮风下雨暴日这个扬尘的啊，都跟那儿死性的排着。 对、 啊、 到底有没有人喝过那个奶茶， 或者是不是真的有人排，还是他们租了请了一些、 哎、但是你要说租的、就是这可是租的，这帮人可是够，每次去都是一样的感觉，一年了都是。 然后他们再去卖那个券啊，里里外外赚钱。 哦， 我猜， 你知道现在是这样，咱们同事啊，有人为了喝上这个奶茶，自己又实在懒得去那个排队，想了一个什么办法，雇人排队，然后买来以后喝了一口，尝了尝，感觉味道就是那个样嘛。 那你还不如我， 没有，主要是他也想尝一尝，就是、这到底是啥味道？ 作为新闻工作者， 对对，为什么会？ 有还是亲自去？ 哎， 连这都体验了。 当然，不要有人问我们这个是什么奶茶，我们是不会说的啊。 也不要问是谁。 好，来来来。 不过徐秀岭这个经历还是挺值得敬佩的，排几个小时买世界名著， 所以这种回忆和这种感觉非常棒啊！ 哪几本书啊？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啊，大家一起想一想您跟书店的那些故事。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0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0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美国九月消费者支出连续第七个月增长，但是收入环比仅增长0.2%，增幅创2017年6月以来最小，显示未来开支放缓。美股高开低走，国际金价在1230美元上下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29.73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嘛，因为有事故的情况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在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有事故，这是一辆载有钢筋的大货车与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呢，占用了外侧两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最内侧车道能够通行。目前呢，队尾接近了，这是五元桥。另外还有其他的事故路段，北二环西向东钟楼北桥内侧车道两车事故，所以北二环西向东方向钟楼北桥到小街桥车行缓慢。东五环南向北大黄庄桥七棵树桥各有事故，队尾排到五方桥，而反方向北向南环铁桥也有事故。还有呢，通燕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也有事故，后车排队接近三汇桥啊。 还有那个我们的听众诗诗给我们发过来啊，说这个学院路清华东路路口红绿灯坏了，我在上班路上突然被卡住了，说这边四个路口以及延伸都已经卡死了啊，快告诉大家千万别过来了。学院路清华东路路口，学院路清华东路路口啊，大家就不要再往那走了。 对，相信这个维修的师傅也在路上了啊。对对对，大家也不要着急，不要在那儿抢啊。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说一说是您跟书店的那些记忆啊。 是是， 小荣文子说了，说图书馆太有记忆了，我每每感觉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一个人去北图去看书，然后特别奇怪，看完我喜欢的图书之后我就心情大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认为书中自有解心忧。哎呦，这是很棒啊。 对， 但是呢，小荣文子刚才这条这个让我们感觉，哎呦，这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一个小朋友啊。 可能不是小朋友 啊，不，对对，这是有很爱读书的朋友、 就是、 但是呢，他也犯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可以雇人排队之后，小荣文子好像顿悟了。哦，对对对对对，可以雇人排队啊、哦。 对， 你不要去学一些不好的行为啊，要学好。 不是特别着急，自己忙不开，也就不提倡这样了啊。但是刚才有一朋友说，哎呀，刚才天气预报真好，还报洗车。我这每周就指着听他了啊。但是大家注意到天气预报当中说了，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只有 一度 、哎、啊。想想还是冷啊。糊涂旁观者说，我和书店的关系就是没事儿就想去看看，有些时候也不见得买什么，就是想去看看。网上的价格呢是只有和实体书店一样的情况下，我就一定去实体书店买。 对，我说的还是这个、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还是那个就是书架的问题。 对， 虽然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差个几块钱十几块钱，但是他心里好像感觉 哦，我买了一个贵的东西。 不不，那个关键你不用提了这呀。 嗯，对对，直接送到家。 所以就慢慢的、慢慢的，书店开展自己的特色吧。 哎，我来说一个我跟书店的记忆啊，就是我当年特别迷一套书，叫《大秦帝国》。 嗯， 哦，那一套书，哎呀，那一套书 是拍成电视剧了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电视剧拍的挺烂啊。 啊， 然后那个，当然肯定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书了，所以看过书了以后再看 原著更好。 对，再看电视作品肯定是拍的就会觉得没有原著好。 对， 不能说人拍的烂啊，就是说那个肯定没有我想象的好。所以呢，就是当时那套书，因为那个时候网上书店不发达 啊， 为了找那套书，我几乎跑遍了当时城市里的所有的书店。就是没有买到那一套书 哦，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哦，那你在哪看的呢？ 就是最后你知道我真是想了各种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网上书店好像也不发达，我就去找网上的那种 TST 版本，啊，就是那个对，找那个电子版的，然后找各种地方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电子版的，然后一直读。对， 精神是很可贵了。 哎呀， 追逐知识， 所以到最后到现在，我就每次看到在网上看到这套书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想买下来这个冲动。 当然还是得买，不然你是那有点不尊重知识产权。 对。是，因为当时我真的是买不到。 但是你那个心情我能理解啊， 就找一套书。 我有一次去这个图书大厦， 嗯， 图书大厦呢，我看到一本书是张之洞，他是。其实呢，它是有上下两本。 哦， 我看见的只有一本呢。 嗯， 我乍一看，因为它上下那字儿很小。 嗯， 我看张之洞就两本，好像有一本有点不太整齐。 嗯， 我就拿了整齐那本。 嗯， 就走了。 嗯， 我感觉到后边一人反应很快的拿另一本就追我。我想他要跟我换怎么办？我不能，我不想跟他换，我就使劲走。后来人家工作人员追我说还有一本，还有，我觉得哦，人真是不能动贼心眼，太讨厌，就是。自己要不然就只举着上就走了，你知道吗？下不要了。 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和书店的那些记忆。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个就是好消息，体操世锦赛中国男团是以0.049分的优势逆转，时隔4年再度登顶， 真是不容易啊。 对，昨天晚上深夜啊，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2018年体操世界锦标赛结束了男子团体决赛的争夺，由肖若腾、林超攀、孙伟、邓书弟和邹静元组成的中国队历经惊险，最终以256.634分赢得团体冠军，时隔4年再度赢得了这个世界锦标赛男团的冠军。那俄罗斯队是落后多少呢？0.049分，是以256.585分获得亚军。15年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男团冠军日本队最终是以253.744分获得了第三名。 这都是体操强队， 对对 吧？ 这三个、 啊、真不容易、啊。 这三支队伍真的是，你要看他们比拼，那简直就是叫血战啊！ 嗯，但是其实作为观众来说，看的也很过瘾了。 哎， 啊， 对对对， 对，真不容易啊！ 嗯， 祝贺啊，咱们这个体操队的这个队员们， 嗯， 希望其他队伍能学习学习，是吧？ 哎，这已经基本 也不是能说学就学得来的， 对。好，再来说一个这个皇马的消息啊，其实就在前两天这个西甲的一场比赛当中啊，就号称国家德比啊，这个皇马对阵巴萨的比赛当中啊，皇马是以5-1输给了巴萨。那这个他们的主教练啊，也是洛佩特吉正式被官宣下课了啊。 这新鲜词儿你都用上了， 哎。 表现不好肯定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嘛。 对对对、再来说一说冬奥会吧。冬奥会灰灰商品下个月众筹预售。 哎，冬奥有我，我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灰灰商品创意设计大赛落下帷幕。81件符合量产条件的入围作品将于后天起在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站进行众筹预售，接受消费者众筹投票。预售期间内呢，销售的数量达到最低投产数量的作品即可以投入实际生产。 哦， 看你受欢迎的程度。 对，其实这个现在预售这个是越来越火的一种形式啊。它既可以，我觉得是既可以这个 避免浪费， 避免浪费啊，又可以更好的怎么说呢， 宣传，我觉得 对， 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大家都可以到网站上去看一看啊。 对， 是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站啊。 它的众筹预售在后天的9点开始，81件作品将会在官方网店上亮相，接受消费者众筹投票，预售期截止到12月28号的24点。 哎，那数量没有达标的，这样的达到这个最低投产量的作品就不可以投产了，并且向消费者退回预付的货款。 哦， 那不同商品价格也是不同的，最低投产量要求也不同。总体来看呢，贵金属商品最低投产量都在10件左右，非贵金属商品最低投产量都在50件左右。也不是太高啊，这个要求。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您跟书店的那些记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看一下，有位一条鱼捡两条鱼，哎呦，这名字有意思啊！说我的书店的难忘经历就是，还是我上高中那会儿，我特别喜欢逛书店，感觉书店给人一种很温和放松的感觉。 是， 但是有一次，我的手机在我逛书店的时候被偷了，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很普及，是一个和弦铃声的这个 彩屏的 翻盖的诺基亚的手机。哎呀，从此书店就给我留下了阴影，每次看到书店就想起手机曾经被偷过，就那种伤心， 对对对， 一定是深深的留在他的这个心底啊。 对，他觉得那是最放松舒服的地方。 你说这小偷啊，跑到书店里去偷书， 哎， 不是偷手机啊， 他就趁你最不注意的时候， 哎， 现在大家也得注意啊。 嗯嗯嗯。 Happy 这特别有意思，我吧以前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过， 嗯， 干嘛呢？每天我的工作就是推着小车把别人借来书给摆回去。 哦哦哦，在图书馆工作那个。 所以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来个连续。所以呢，以后每次我去书店有放错的书，我就难受，我就给它整理一下。 这叫职业病。 对对对对，倒也是好事， 也是好事。 对对对对，太可爱了。VS 说早安呀高蕾蕾，又听着你的广播上班啦。说起书店， 我们这个酒店旁边的这个一地港有个面积挺大的 Page One， 每天的人络绎不绝，我也是只要进去逛一会儿就有意外收获，一本好书看着就非常开心，就买下来带回家，但是也会发现书买回家之后就很难抽出时间看完。 对，书，所以有的话叫什么， 书 要用来 借不能读、 对，非借不能读、就是书你就要借回来了，因为你心里老有一个我要还给他，所以呢我得把它看完了、 督促着自己， 督促着自己啊。好，再来看一下，老赵说了，我和书结缘的地方不是书店，而是小时候隔壁家的废品收购站，他家有一个专门堆放收回来的旧书的池子。哦呦，这对于小孩来说这就宝地啊，这 绝对是、 我一有空就躺在那池子里、随手拿起一本书就看。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真是，因为古人有酒池肉林，你这个是什么， 书池自林、 对，真是一什么书都有，武侠小说、少年科学画报、神话故事，还有好多繁体字的书，不认识的字就拿去跑过去问爷爷，那真的是，真是实际上在书海里遨游啊， 真的呀， 就是每次回去都得洗澡换衣服。 那不是，你穿一身阅读服啊，对不对， 每次穿上阅读服 躺书池子、我这个我真是我的梦啊、躺在书里边， 对对对， 我原来想把我们家地板都掀起来、或者架高一层，底下都放着书、然后想读一掀、我妈说别没事抽风了、 还有 PG 说了，那个 PG 说今天有高磊吗，没有、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十一月份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将会首次在中国上演。而且这个怎么说呢，他们的国师级的导演索博尔为了这部戏剧来了中国，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就是为了给大家排练这部戏剧，而且去排练的现场我也看过啊，他的这个指导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就得因为他有一个翻译，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在啊，然后呢，所以他旁边有个翻译，所以就指导现场，你就看他，他说一句指导一句，那个翻译也得跟他一样比划， 对 啊，这样怎么样， 想让完好的用中文来诠释， 对 啊， 所以如果各位啊，这个想要拿到这个犹太城的票的话，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这档节目是一个途径，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现在啊，就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加手机号码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抢票活动当中了。前十位听众是可以以8.5折的优惠买到这个票的啊，而且这个特惠特价的优惠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的。 您要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犹太城三个字，写上您的手机号码、来再发上抢票，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前十位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另外也可以关注如梦剧场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这个剧的详情。 哎呦，接下来要说一个消息，就是 昨天大家都很唏嘘啊，在昨天上午呢，导演哈文发文称呢，丈夫啊，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病去世。他也写到呢，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2018年10月25号凌晨5:20永失我爱。这条微博呢，迅速传播，成为昨天的刷屏热点。李咏1968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98年开始出任综艺节目主持人，同年开始主持益智游戏节目《幸运52》，2002年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2003年开始主持《非常6+1》，一头卷发和亮片小西装，加上幽默的主持风格，凭借节目的高收视率，李咏被广大群众和熟知。那么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传开后呢，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惋惜，希望李咏一路走好。 其实今年我们说90月份啊，已经有 我们很多熟悉的这个艺术家、主持人、艺人啊，离开了这个离开了我们，所以在这里也再次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真的啊， 对。 昨天我看到我朋友圈里有一句话特别难过，就是说前面的消息是令人难过的，最后四个字是令人心痛的， 对， 就说永失我爱。所以身体健康一定是大家的第一位。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吧。有好多朋友发过来了这个跟图书馆有关的回忆，火 书店、书店 说啊，书店有关的记忆啊。来来来， 齐峰说，我去书店最有正事儿的一次就是10年前 哦， 因为要和那个时候的单位打这个劳动仲裁的官司，查了劳动法、合同法等等法律书籍，说实话，除了50块钱的起诉书代写费用，那其他的都是自己， 火， 最后咱赢了， 哎呦， 就得学习 哦， 我就发现啊，在这个书店查资料就能够聚精会神， 然后 你在家网上也有，但是查。哎，这个游戏不错， 对，他会就是这样，网上查他会分叉， 哎，对， 而且他分叉很容易，比如我看着看着这个，突然觉得， 越差越远， 越差越远， 最后你都想，我上网上干嘛来？ 对，就忘了啊。来说一下啊，牛彦军说了，我说一个吧，上初中的时候呢，流行看《七龙珠》，哎，对，那时候家里穷啊， 有 都去翠微大厦新华书店免费看，我们同学老有新书看，就问他哪来的，他说偷的，我们一波六个孩子一块去偷，但是后来还是东窗事发， 那肯定的呀， 被叫家长。我爸没打我，直接把我带去新华书店，把偷的书全部买了，再把事情跟人家说了，我也道歉了，当时特别难受，不理解我爸，因为我们那些人其他的人都没去，就我爸把我带过去了。等我到了20岁，我突然理解我爸了，帮我改掉了一个致命的缺点，感谢我老爸。哎呦，这件事情啊，你看看 这是不是前两天说你难忘的家庭教育那一次没念 没有 留着，今天又说了一遍。 但是我觉得这个老爸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 真的处理方式特别好，既然让你印象深刻，但又不会给你造成严重的伤害。 哎，真是啊，特别好。来，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们的消息啊。 这老年人说，我说一下，这个好多人老是分不清书店和图书馆的区别 啊。 我呢在图书馆工作 啊， 老有人让我帮着买书， 哎， 我们那儿书也不能买走。 你去说，书店是可以买的，图书馆是不可以买的。 你说急死人家了。 哎，好，来看一下爷先睡一会儿说了，说起书店的事儿，我深有感触。我妈就是最早开在西单劝业场里西单科技书店的经理。从小我就在书店里玩啊，大些了以后呢，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天安门书店看库房，晚上没人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吃完饭之后在库房里找一本书一看到天亮。哎呦， 这比书海，这又到了什么了？ 这就刚才是书池字里， 这是深海啊， 对，这是对，已经太平洋了，这 海沟了感觉。 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御长城。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0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0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声，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黄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像说是今天还是挺风和日丽的哈。 哎，是这样的，今天咱们北京地区啊还是不错的，应该说是这个秋高气爽， 嗯， 太阳暖意融融啊，应该说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都没有影响。 嗯， 未来几天呢也是不错的，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只有到本周的周六周日，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在周日的夜间可能会有降雨，这个呢影响不太大，其他几天都是以晴为主了。本周呢也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所以说这个气温呢也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在17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3度到5度。总体而言吧，北京地区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啊都没什么影响。那么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本周未来几天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应该说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对出行啊、游玩啊。户外活动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呢还是要关注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今年的26号台风啊玉兔将会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海域，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大部分海域啊将会出现这个大风和强降雨，所以说有计划去往东南方向，特别是有海岛游玩的朋友，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玉兔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地区的降雨呢近明两天啊在逐渐减弱，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明天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了。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周四和周五呢又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啊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新疆北部、甘肃的西部还有内蒙古的西部，这些区域呢还将出现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另外呢还有5到7级的偏北风，还有这个8度左右的降温。周六周日啊这个冷空气呢还继续向东移动，将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 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黑龙江呢，会有明显的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也有六度左右的降温和四到六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啊会有七到八级。第四个方面就是受扩散条件转差的影响，后天啊到本周末，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主要是华北的中南部还有黄淮地区，会出现中度或者是轻到中度的雾霾天气，能见度呢也会有所转差。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这次雾霾啊在本周这个时间段来讲呢，对交通出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还是下周一二应该说影响要明显一些。总的来看吧，本周未来几天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啊对出行啊游玩啊没有太大的影响。由于这个时间段还比较长，天气预报呢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啊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关注，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北二环钟楼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祁年大街南段北向南车多。另外呢，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京广桥南向北，还有这是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路段。还有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北向南有事故，也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那么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Let's go, hey!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来，今天本来跟大家聊的书店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要介绍的这个内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带着一本书去的一个地方。 哎， 哪里？ 那就是海上坐着游轮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公主游轮海外航线的销售经理魏敏，欢迎欢迎。 哎，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魏敏。 对对对对对，这个坐着游轮去出海，看着海，或者望着星空，自己点一盏小灯阅读，那真是太惬意了哈。 对对对 啊啊！而且船上也有图书馆， 有， 对 有， 船上也有图书馆。 哦，船上也有图书馆是吧？ 对对对， 哦，还有各种文字的图书， 哦， 歪过字儿啊都有。 好，这个有机会我一定得去坐一坐，我这还没坐过游轮呢，所以得让这个魏总给我好好介绍 一 下、啊。一 定会有机会。 对对对， 嗯， 说一说，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啊，在11月10号的时候，我们会举办一个活动，对吧？ 哦，对，11月10号呢，就是是一个周六， 嗯 啊，然后咱们这个会在北京举办一场，就是公主游轮海外航线电台粉丝专享会。 哎 哎，那么这个活动呢，将由我们出发吧的主播高磊会为咱们现场主持。 哎，大家到时候去看一看啊，高磊， 主要是电台粉丝专享会啊，只有咱们的听众能去，而且现场是有优惠活动的，对吧？ 对，在这个现场呢，将会为我们的电台的粉丝啊送出公主游轮东南亚航线的船票2张。 哦，那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叫公主游轮海外航线。公主游轮海外航线，然后您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回复我要赢船票，我要赢船票，回复这个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11月10号由高磊主持的这场公主游轮海外航线电台粉丝专享会了啊。 对，它这个是免费的哈，就是 免费的， 就上船不要钱了 啊。对， 好开心，哎呀，你好心痛。 哎，你知道为什么让高磊去主持吗？ 为什么？ 我就可以作为听众参与了。来来，接下来时间给我们再好好说一说咱们的这个 航 线 啊对，都会去哪玩啊？ 那个在上一期啊，咱们主要聊了就是春节期间这个东南亚的航线， 有 当然也提到了同样适合冬季出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像这个澳新还有加勒比海地区。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来聊聊这两个地方。 嗯 啊，那咱们先说澳新吧。 好好好。 澳新呢，就是到了澳新这个地方啊，首先非常值得一看的是它的各种自然奇观。 嗯， 那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都有非常多的国家公园。 哎 啊，其中有一些是全球闻名的。 嗯嗯嗯 啊，那比如说这个新西兰的峡湾国家公园。 嗯 啊，那么在这个国家公园里啊，咱们主要看到的是一种，就是说在这个千万年以来，经过多次冰川作用之后，呈现出的这种奇特的地貌景观。包括像这个峭壁啊、湖泊啊、瀑布、岩石等等啊，景色非常漂亮。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观啊，还有就是风土人情这一块。 嗯， 那你们知道在新西兰最著名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是哪个吗？新西兰 的原住民文化是吧？ 毛利人吗？ 毛利人，对 啊，就是见面打招呼蹭蹭蹭， 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战舞嘛，毛利战舞嘛， 没错没错没错，对，就是说这个毛利文化啊，或者毛利人。那除了咱们在这个岸上观光的时候啊，可以参观和体验很多这个毛利文化的内容。 哦， 其实在船上呢已经有很特别的体验了。 哦 啊，那个公主游轮呢是打造了一个叫做跨越鸿沟的这么一个项目。 哦， 那我理解的这个跨越鸿沟指的就是说这个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这么一个 差异。 哎，对，咱们这么把它跨越连接起来。 嗯 啊，那通过这个项目呢，在船上啊就可以亲身体会毛利新年和传统民俗的表演。 嗯， 那么另外还有就刚才哎大帅提到像这个哈卡毛利战舞 哦 啊，以及当地风味美食的品尝。 嗯， 在船上、啊、就可以感受到很浓烈的这个当地的气氛了。 哦，哎，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这个积极的要求参与到11月10号的活动当中。 对对对。 但是你们不要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啊，要在这个叫做 公主游轮 海外航线，你们先加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 游是邮政的邮， 哎，邮是邮政的邮。另外你要回复我要赢船票，不要像一位 strong 的朋友说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我要抢游轮，是这样、啊、 你有这个心思都不能让你上船。 虽然我们会经过公海啊，但是也不让你抢，你知道吗？哎，叫我 死了， 我要赢船票，好吧， 赢船票。 关注公主游轮海外航线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好，继续给我们介绍啊，这条、 哎、 这条叫做澳新航线啊、 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趟航线，在船上就能体验文化中无差距的近距离接触。 嗯、对，那么在这个航线当中呢，当然也会去到这些世界著名的城市，比如说像悉尼、像奥克兰、像惠灵顿等等。 嗯嗯、 那么今天呢，这个关于澳新啊，主要是想给大家推荐这么一条，嗯、是在这个2019年2月5日。嗯啊，这是正月初一这一天， 对呀、啊，过年呢、 啊，正月初一这一天，啊、咱们春节假期嘛， 嗯、 啊，这天出发的，然后呢，在2月6号的时候从悉尼登船，所以这个航线呢是一个悉尼往返的，但它是一个新西兰全览的16天。这么一个航线， 悉尼往返，但是那个新西兰全览、哎、 对，咱们先飞到悉尼，然后、可以在周边先包括悉尼先观光，然后呢、 哦、 就是登船之后往新西兰开， 哦， 那就是环新西兰， 对，环了一周。 哎呦，这不错哈、啊！而且关键是你还得可以到澳大利亚、到悉尼那边去，先转一转、 啊、 逛一逛。 对对对， 嗯， 不能让高磊去喽。 那这个航，而且这个航次啊是乘坐盛世公主号。 嗯， 那盛世公主号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因为这条船啊是公主游轮专门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 哦， 啊，从这个2017年开始呢，一直就有上海母港的航线。 嗯 嗯，那么他今年是在今年冬季是在澳新来运营、 嗯、 啊。那我把这个行程简单的给大家展现一下啊， 捋一遍啊。 对对对，咱们一开始呢是先飞到悉尼，那么悉尼呢，大家很熟悉了，有这个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 嗯 啊，还有这个全世界最热闹的海滩之一啊，这个叫邦迪海滩的。 哦、 啊，然后咱们就往这个新西兰开了。 嗯， 那么在新西兰呢，咱们首先会抵达这个有千帆之都美誉的奥克兰。 哦， 那么奥克兰呢，就是比如说它的天空塔、伊甸山啊、使命湾啊，啊，都是久负盛名的， 嗯 啊目的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抵达像新西兰的一系列的目的地，像这个陶朗加，首都惠灵顿，阿卡罗阿，还有这个但尼丁，但尼丁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啊，因为王毅你知道 啊，来 ，您说， 嗯 啊。啊，那这个但尼丁呢，其实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这个、英国人的后裔。 哦， 哎，所以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是有这个很浓的这个苏格兰的风情。 哦， 哎，所以这个城市呢被称作叫做苏格兰之外最像苏格兰的城市。 好好好 啊，非常有意思。那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企鹅当中体型最小的一种。 哦、 啊，一种蓝企鹅啊，我们也叫它神仙企鹅。 哦、 啊，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看到。有多小啊？ 我记得大概成年的啊，成年大概是30-40公分吧， 三四十公分、啊、哦，那就是 花瓶 儿， 差不多，对对，特别小， 很可爱啊， 可爱。跟它这个对比比较强烈的就是在这个南美啊，有一个福克兰群岛， 嗯， 那它的那个帝企鹅是体型最大的， 嗯 啊，正好跟这个是两头， 哎 哎，那接下来呢还会到这个峡湾国家公园，就咱们一开始刚才提到的。啊，然后最后回到悉尼，这么绕了新西兰一圈。 对，总共一个整个航程下来的话是多长时间？是 总共是16天，那船的部分是12晚13天。 哦，是从2月5号正月初一出发，然后2月6号登船。 对， 各位，如果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0216023820002160238200来咨询更多的这个航线的信息。 对，也别忘了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我看沙洋洋已经关注成功了啊。 嗯， 公主邮轮海外航线，这个邮是邮政的邮啊， 邮政邮。 你要着急现在有什么问题问的，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提问啊，让这个魏敏现场来解答。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09898。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09898。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本期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一下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如何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纳税人转登记的办理程序，转登记的程序由纳税人发起，纳税人应正确完整填写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登记表，并提供税务登记证件。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无需提供税务登记证件，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对相关信息，符合条件的当即完成转登记。如果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不符合相关条件，应当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会作出处理：一、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信息一致的，主管税务机关当场办理； 二、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信息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财税2018-33号文件规定，转登记的手续应在2018年12月31号前办理。 好，这期节目就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政策衔接问题，欢迎您届时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请来的是公主邮轮海外航线销售经理魏敏魏总，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公主航线的这个一些航线的情况啊。 嗯， 那个刚才对刚才介绍的是澳新航线， 对对对对对。 嗯，那咱们还有其他的航线吗？ 有。那么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地区啊。哎，一说这加勒比海，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 海盗， 毫无悬念啊， 船长。 哎，对，这个完全就是要归功于那个著名的系列 电 影啊， 影 《加勒比海盗》 啊。 不过其实实际上现在加勒比海地区啊是没有海盗啊， 嗯， 这个呢是存在于历史上的。大概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啊，这个地区的海盗活动是非常的活跃， 嗯 啊，所以现在就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呢，也是感受和了解这个海盗历史的一个很好地方 哦 啊，那参加这个加勒比海航线呢，可以说是一个将自然与历史相结合的双重目的地体验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啊，从地理上，我们把加勒比海呢是分成了东西南三个部分， 嗯 啊，那这个不同的部分，咱们有不同的走法， 嗯， 那各种走法呢又各有特色，啊，基本上全世界最顶级的阳光、沙滩、海水就在这个区域了， 就在加勒比海这个区域， 哎哎，对对对， 哦， 啊，那关于这个加勒比海的亮点呢，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圣托马斯和圣马丁，啊， 嗯， 是可以感受这个殖民地历史文化。 嗯， 啊，殖民历史的探访，这个殖民历史的遗迹， 嗯 啊，那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伯利兹城啊，这儿有一个著名的蓝洞，你们肯定是知道的， 嗯 啊，这也是现在一个未解之谜啊，非常的圆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对对 对， 对，地球之眼嘛， 对 啊，嗯 啊，而且这个伯利兹城呢，跟那个咱们中国是没有建交，所以咱们不能直接前往啊，但是乘坐游轮呢是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旅行的 哦。 啊，另外还有像这个安提瓜岛，那这个呢都是属于很著名的潜水圣地。 嗯 啊，每年全球有这个数百万人专程到这儿来潜水 哦。 啊， 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墨西哥的科兹梅尔，可以看到著名的玛雅文化。啊，说到这个玛雅文化，我就想起一部电影，是在这个2012年上映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这个电影名字就叫《2012》。 哦， 啊，这是一个有关这个玛雅预言的这么一个电影 对 啊，就是关于世界末世之类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玛雅文化，那包括像这个很著名的玛雅金字塔，啊，等等。那另外呢，在加勒比海还有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可以观赏，除了这个比较常见一点的像海龟啊、海豚这些，那还有像这个魔鬼鱼，蜥蜴、火烈鸟等等， 那它独有的这些物种，对吧？你在别的地儿根本看不见。 就是我们坐着游轮 比较稀少， 我们都可以去看到这些 啊。你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也要取决于你的这个具体的航线啊，看你到了哪个岛。因为这个你看，像在这个南加勒比海地区啊，有这个非常有名的，我们通常称作 A、B、C 的这三个岛。这个 A、B、C 是什么呢 ？A 是这个阿鲁巴，B 是伯内尔。C 是库拉索，那这个三个岛呢是很著名的美国富人的度假区，啊，所以我们通常叫 ABC 这个 火， 那么 这趟行程也是在春节期间吗？ 这趟行程是在春节期间，而且它的出发日期是腊月29号。 这就提前了，这个提前一点，大年29。 对，这个咱们可以在船上又可以海外过大年了。 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是这个皇冠公主号是吧？ 皇冠公主号， 对，不同的船型。 其实在这个2019年啊，公主游轮在加勒比海地区是部署了5艘游轮，那能够去到加勒比海地区的25个岛屿。 我们有一位听众就问了一下，他说游轮有没有春节前后错峰游4到6天的旅程，有推荐吗？ 有非常多，因为咱们其实在这个节目上，咱们推荐的都是正春节啊，或者就差不多这样的时间的， 提前抢定的。 其实公主游轮全年无休啊，一直都有航线，各个区域。所以这个呢，请这位朋友去关注咱们的公众号，上边你可以查到各个区域的航线。 好，叫做公主游轮海 外 航线，游是邮政的邮。 对，上面刚才有朋友也说能不能有具体的行程，上面各个这个行程都会 有 的， 对，咱们都能查到。 您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后，在上面就可以查到一个具体的线路的安排等等的。 说到加勒比这个航线，大家可以想象，这电影虽然海盗是以前的，但是景色是现在的，对吧？这个取景是现在的，大家那个水清澈的程度，那种椰林树影的感觉啊，可以想象一下。对，公主游轮海外航线，这是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游是邮政的邮。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担心，比如说，哎呀，我去上了船以后，我会不会睡不踏实呀？你会不会晃啊？ 尤其老年人可能， 或者是我睡不踏实，这个床啊怎么办？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啊。其实就是在咱们这个长途旅行当中啊，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和小朋友来讲呢，一般其实都比会更辛苦一些。其实咱们一般成年人也会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旅途中休息好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那么为了让这个宾客能够更好的睡眠质量啊，公主游轮呢和一个人谁呢？就是它是由这个美国睡眠医学委员会认证的啊，著名的睡眠专家叫迈克尔·布鲁斯博士。那公主游轮和他合作啊，利用这个最新的睡眠科技，打造了一个叫公主奢享睡床。那么特别是在咱们这个盛世公主号上啊，这个奢享睡床呢，还是专门根据中国人的体质和骨骼啊改造过的。所以可以为咱们游客带来最舒适的这个睡眠体验。 那个就公主奢享睡床，这我就王子能睡吗？ 王子可以，你不行。 就是男的应该也都可 以 吧？ 当然， 但是只是叫做公主，因为公主号嘛。 对， 这是 公主游轮公司。 你别小看这睡床啊，那在咱们这个整套床垫及这个床上用品的售价是超过了$2099。造价非常高的， 一万多， 所以它是有很多科技在里面， 科技含量在里面的。 那这个说实话，咱们真的要真这个亲身体验一下，才能更好的来感受。 上哪艘船？盛世公主号。 盛世，咱们其实每一艘公主游轮旗下船 都会 有这个，但那就是盛世公主号的更为特别。 好的，还有那个最后简单跟我们说一说，有小朋友们的场所吗？ 有啊，这个其实咱们上次栏目中也说到哈，其实公主游轮在这个船上，你不光说是为小朋友专门的这个餐食，就有这个儿童套餐，还有这个手工披萨，那么